介绍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约翰·史密斯，我在纽约市图书馆工作， 我正在学习汉语， 这是我的名片。 您今年多大岁数？ 我今年40岁。 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伯特先生。 今后请多帮助。 您太客气了。